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二集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怀着解不开的血缘情结，橙子回到亲生父母的家乡，在他们居住过的房子里面住下，并找到一份工作。他多次邀请爹爹娘亲一起过来同住，但他们说离不开船和网，执意不肯。回到家里，橙子把鱼丢在案板上，先跑出去给严果果打电话。严果果是他死党，有好吃的怎能落下他呢？ 果果啊，今晚我请客。 我去阳台看看太阳的升起方位。 哎呀，得了，真请。 你怎么可能这么大方？一定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。 好吧，我招，是我告诉小松你有虐待狂的。 别人一分钟搞定的电话，这两个话痨要评上十多分钟。胡扯之际，隐约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。橙子扭头看了一下，什么也没有。 啊，好了，我先去把鱼煮上，你快点过来啊。 挂了电话，一转身，不禁愣了一下。从厨房的门口到浴室门口，地板上多了一道湿湿的水迹。奇怪的盯了几秒钟，走到厨房门前，往案板上一瞅，发现上面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塑料袋了。哎，他的鱼呢？煮熟的鸭子飞了，不，还没有煮熟的鱼游了。浴室那边忽然传来隐隐的水响，顿时橙子一个念头冒了出来。 有小偷。 抄了一只平底锅，踮起脚尖走到浴室前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。眼前出现的一幕景象惊得他目瞪口呆。他心爱的超级豪华沐浴桶中半躺着一名光溜溜的年轻男子，他似乎很疲惫的样子，头枕在桶沿上，脸微微侧向门口的方向。他皮肤很白很细腻，沾了水闪着零星的光，黑黑的睫毛叛逆的稍稍向上扬着，长而微卷的睫毛轻合着，鼻梁挺直，薄唇是淡淡的粉，黑色的长发细碎地附在光洁的额头，顺着木桶的边缘垂下。咣当一声，手中的锅子掉在地上。男子听见响声，睫毛缓缓打开。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？他居然有一双深蓝色的眸子，夜空一般的神秘，海洋一般的深邃。橙子沉迷在他的注视下，几乎要失去意识了，直到一只凉凉的修长的手轻抚在橙子的脸颊上，这才发现那双眼睛已近在咫尺，而这个男人一丝不挂着他修长挺拔的身躯，在摸橙子的脸。闭上双眼，没命地尖叫起来。哎，不要，不要叫。手移到橙子的嘴巴上捂住，橙子惊恐地张大眼睛。不要叫，我不是坏人，不会伤害你的，你不要叫，明白？男人无辜地看着他，橙子点点头。男人的手一移开，穿屋裂瓦，只好再捂上。哎呀，我说了不会伤害你的。好了，橙子的情绪终于缓解了一下，狠狠地把嘴上的手掰开，顾不上别的，先从旁边扯了一下浴巾砸到他身上。男子接住浴巾，温柔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开始擦他的长发。橙子咬牙道： 不是让你擦头发的。 啊？哦。又去擦他结实的胸肌和平坦的腹部。橙子快要疯了， 冲上去亲自动手帮他把浴巾围在腰间，手忙脚乱之际，手背蹭到他光滑的皮肤，心里一阵发慌，倒退三步，捂着心口喘息一阵，颤声问： 你是什么人啊？干嘛在我家里啊？ 是你带我来的。 我哪有带人回家？说你是不是小偷，用脱衣服这一招吓唬人？龌龊。 我不是小偷。 那你到底是谁？是谁？ 我是龙王三太子，那条鱼是我的化身，你买了我。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右眉微微扬起，一副不容置疑的神气。砰，橙子跌倒在地，爬起来颤抖着手指指他： 你当我是傻瓜呀？做骗子也是要有点技术含量的，你知不知道？ 这个自称龙王三太子的家伙眼睛清澈真诚地看着橙子，转了个身，把自己的脊背秀给他看。一直不敢正眼看他的橙子不明所以地看过去，不禁暗暗咽下一口口水。好修长的腰线，好光滑的皮肤。心神险些要飘忽起来，赶紧定一定神，狠狠掐了一下自己大腿。 哎呦！ 忍不住痛叫一声，掐得太重了。看到了吗？ 看到什么呀？没什么可看的。 橙子的脸忽然烧了起来，有些恼羞成怒。秀完了正面，又在秀反面，这是名副其实裸的引诱。我橙子的定力哪有这么差？男子偏过半个脸，嘴角挂了一丝别有意味的笑。你究竟在看哪里？往这里看。他的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背部。橙子抬眼看去，这才发现他的两个肩胛骨之间嵌了几块青色的东西。橙子猛地往后跳了一下。 你身上长的那是什么怪东西啊？离我远一点啊，不要传染我。 男子有些哭笑不得。哎，你看仔细一些嘛。往左边侧了侧腰，与橙子的身高拉近距离，一边观察。橙子狐疑地凑近，那是从上往下整齐排列的三块青色圆形片状物，上面微微凸起几道棱角，每块有乒乓球大小。橙子讥讽地笑了： 你可不要告诉我这是什么龙鳞啊。 正是龙鳞，龙族无论怎么变化都引不去的三片龙鳞。 哈哈，给我一瓶五灵二胶，我可以全身沾满这玩意儿，到你家龙宫当小龙女去，不知道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呀？ 沾上去的话，用水一泡就会脱落的。男子一本正经地回答。橙子抱头看天。 啊，神啊，谢谢您啊，空降一个如此劲爆的偷儿到我家，你已经成功的使我精神崩溃了，现在你可以将它收回了。滚出去！ 我是田橙的扮演者四月小金，和龙子谈恋爱真是太麻烦了，快来多多帮我点赞支持我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